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18，唐纪34。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上之下。至德元载5月丁巳，窘众溃，走保南阳，贼就围之。太常卿张济见夷陵太守国王惧有勇略，上征吴王之为太仆卿，以惧为陈留谯郡太守、河南节度使，兼同岭南节度使何吕光、黔中节度使赵国桢、南阳节度使卢炯。国桢本臧科仪也。戊辰，惧引兵自蓝田出，趋南阳，贼闻之，解围走。灵狐朝复引兵攻雍丘，朝与张巡有旧，于城下相劳苦如平生。朝因说巡曰：“天下事去矣，足下坚守危城，与谁畏乎？”巡曰：“足下平生以忠义自诩，今日之举，忠义何在？”朝惭而退。郭子仪、李光弼还常山，史思明收散卒数万，种其后。子仪选萧纪更挑战，三日至行唐，贼疲乃退。子仪乘之，又败之于沙河。蔡希德至洛阳，安禄山副使将部骑20000人北救思明，又使牛廷介发范阳等郡兵10000余人助思明，合50000余人，而铜锣叶落河居1/5。子仪至衡阳，思明随至，子仪深沟高垒以待之，贼来则守，去则追之。昼则要兵，夜着其营，贼不得休息。数日，子仪光弼亦曰：“贼倦矣，可以出战。”壬午，战于嘉山，大破之，斩首40000级，俘虏1000余人。思明坠马，陆绩险足不走，至暮，仗折枪归营，奔于柏陵，光弼就围之，军声大震。于是河北10余郡皆杀贼守将而降，渔阳路再绝，贼往来者皆轻骑窃过，多为官军所获，将士家在渔阳者无不摇心。陆山大惧，召高尚严庄构之曰：“汝数年叫我反，以为万全，今守潼关数月不能进，北路已绝，诸军四合，吾所有者只辩证数州而已，万全何在？汝自今勿来见我。”上庄惧，数日不敢见。田虔真自关下来，谓上庄说陆山曰：“自古帝王经营大业，皆有胜败，岂能一举而成？今四方军垒虽多，皆心目乌合之众，未更行阵，岂能敌我冀北精锐之兵？何足深忧。上庄皆左命元勋，陛下一旦决之，使诸将闻之，谁不内惧？若上下离心，臣妾为陛下危之。”陆山喜曰：“阿浩，汝能获我心事。” 即召上庄，置酒酣宴，自谓之歌以诱酒，待之如初。阿浩前真小字也。陆山亦弃洛阳，走归范阳，即未决。是时天下以杨国忠骄纵赵乱，莫不切齿。又陆山起兵以诛国忠为名，王思礼密说哥舒翰，使抗表请诛国忠，汉不应。司礼又请以三十骑截取以来，至潼关杀之。汉曰：“如此乃汉反，非陆山也。”或说国中，今朝廷重兵尽在汉手，汉若援其西止，愚公岂不危哉？国中大惧，乃奏：潼关大军虽胜，而后无计，万一失利，京师可忧，请选监牧小儿三千于院中训练。上许之，使剑南军将李福德等领之，又募万人屯坝上，令所亲杜前运将之，名为御贼，实被汉也。汉闻之，亦恐为国中所图，乃表请霸上军立潼关。六月癸未，召杜前运一官，因事斩之。国中亦惧。会有告崔前佑在陕，兵不满四千，皆羸弱无备。赏遣使促哥舒翰进兵赴陕洛。汉奏曰：“陆山久习用兵，今使为逆，岂肯无备？势必雷师以诱我。若往，正堕其计中。且贼远来，立在速战，官军俱嫌以遏之，立在坚守。况贼残虐失众，兵势日促，将有内变，因而成之，可不战秦也。要再成功，何必误速？今诸道征兵，尚多未及，请且待之。”郭子仪、李光弼亦上言，请引兵北取范阳，复其巢穴，置贼党妻子以招之，贼必内溃，潼关大军唯应固守以避之，不可轻出。国中遗憾谋己，言于上，以贼方无备，而汉逗留，将是机会。上以为然，续遣中使促之，向背相望。汉不得已，抚膺痛哭，丙戌引兵出关。己丑，与崔前佑之军于灵宝西援，前佑据险以待之，南博山，北祖河，隘道七十里。庚寅，官军与前佑会战，前佑伏兵于险。汉与田良丘、福州中流以观军事，见前右兵少，促诸军使进。王思礼等将精兵五万居前，庞中等将余兵十万计之。汉以兵三万登河北赴望之，名古以助其势。前右所出兵不过万人，时时五五，散如烈星，或疏或密，或前或却，官军望而笑之。前右沿精兵阵于其后，兵既交， 贼掩其如遇遁者，官军谢不违背。须臾伏兵发，贼乘高下木石，击杀士卒甚众。道爱士卒如数，枪槊不得用。汉以毡车驾马为前驱，欲以冲贼。日过中，东风暴急，前又以草车数十乘塞毡车之前，纵火焚之。烟焰所披，官军不能开幕，妄自相杀。为贼在烟中，举弓弩而射之。日暮始尽，乃知无贼。前又遣铜锣经济自南山过，处官军之后击之，官军首尾骇乱，不知所备，于是大败，或弃甲窜逆山谷，或相几排入河溺死，枭声震天地，贼乘胜促之。后军见前军败，皆自溃，河北军望之亦溃。汉独与麾下数百骑走，自首阳山西渡河入关。关外先为三堑，皆广二丈深丈，人马堕其中，须臾而满。余众见之已渡，士卒得入关者才8000余人。辛卯，前又进攻潼关，克之。汉至关西邑，皆绑收散卒，与副守潼关。番将火拔归人等以100余骑为邑，入谓汉曰：“贼至矣，请公上马。”汉上马出邑，归人率众叩头曰：“公以20万众一战弃之，何面目复见天子？且公不见高先知封常卿乎？请公东行。”汉不可，欲下马。归人以矛执其足于马腹，及诸将不从者，皆执之以东。会贼将田前真已至，遂降之，俱送洛阳。安禄山问汉曰：“汝常轻我，今定何如？”汉伏地对曰：“臣肉眼不识圣人，今天下未平，李光弼在常山，李芝在东平，卢炯在南阳，陛下留臣，时以尺书招之，不日皆下矣。”陆山大喜，以汉为司空，同平章事。谓火拔归人曰：“汝叛主，不忠不义，执而斩之。”汉以书招诸将，解复书责之。陆山之不孝，乃求诸院中。潼关既败，于是河东华阴平邑上洛防御使皆弃郡走，所在守兵皆散。是日，汉麾下来告急，尚不时召见，但前李福德等将兼募兵赴潼关。即募平安火不至，尚使惧。人臣召宰相谋之。杨国忠自以身领剑南，闻安禄山反，即令副使崔元因据处置，以备有急投之。至是首倡姓蜀之策，尚然之。癸巳，国中及百官于朝堂，黄惧流涕，问以策略。 皆委委不对。国中曰：“人告陆深反状已十年，尚不知信，今日之事非宰相之过。”帐下市民惊扰奔走，不知所知，市里萧条。国中使韩国入宫，劝上入蜀。甲午，百官朝者十五一二，上御勤政楼，下至云御亲征，闻者皆莫之信。以京兆尹魏方进为御史大夫兼制顿使，京兆少尹灵昌崔光远为京兆尹，充西京留守。将军边令成掌宫闱管要，托以剑南节度大使颖王角将赴镇，令本道设处置。是日赏一丈北内。既夕，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毕六军，后赐钱帛，选贤旧马九百余匹，外人皆莫知之，以为黎明，赏独与贵妃姊妹、皇子、妃主、皇孙、杨国忠、韦建素、魏方进、陈玄礼及亲近宦官、工人出延秋门。妃主、皇孙之在外者，皆委之而去。上过左藏，杨国忠请焚之，曰：“吾为贼首。”上悄然曰：“贼来不得，必更敛于百姓，不如与之。吾众困无赤子。”是日，百官有友入朝者，至宫门犹闻漏声，三位立帐俨然。门既起，则宫人乱出，中外扰攘，不知上所知。于是王公市民四出逃窜，山谷细民争入宫禁及王公地舍，盗取金宝，或乘驴上殿，又焚左藏大营库。崔光远边令成率人救火，有牧人设府县官分守之，杀十余人，乃稍定。光远遣其子东见麓山，令成亦以管要献之。上过汴桥，杨国忠使人焚桥。上曰：“士庶各避贼求生，奈何绝其路？”留内侍见高力士，使扑灭乃来。上遣患者王洛清前行，告谕郡县治顿。时时至咸阳望贤宫，洛清与县令俱逃，终使征召，吏民莫有应者。日向中，上犹未食。杨国忠自是胡饼已献，于是民争献粒饭，杂以麦豆。皇孙辈争以手居食之，须臾而尽，犹未能饱。上皆愁其职，未落之，众皆哭，上亦掩泣。有老府郭从锦进言曰：“麓山包藏祸心，故非一日，亦有意却告其谋者，陛下往往诛之，使得逞其奸逆，至陛下波悦。是以先王勿严访忠良，以广聪明，盖为此也。 臣犹记宋景为相，朔尽直言，天下赖以安平。自秦以来，在庭之臣以言为惠，为阿谀取容，是以阙门之外，陛下皆不得而知。曹野之臣必至有今日久矣，但九重言岁，区区之心无路上达，事不至此，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诉之乎？上曰：此朕之不明，悔无所及，未遇而遣之。俄而上时举御膳而至，上命先赐从官，然后食之，令军士散逸村落求食，其未食皆急而行。夜将半，乃至京城，县令一逃，县民皆脱身走，饮食器皿俱在，士卒得以自给。使从者多逃，内侍见袁思义亦亡去，义中无灯，人相枕藉而寝，贵贱无以复辨。王思礼自潼关至，使至哥舒翰被擒，以思礼为河西陇右节度使，即令复镇，收合散卒，以伺东讨。丙申，至马嵬驿，将士鸡皮，皆愤怒。陈玄礼以获由杨国忠，欲诛之。因东宫患者李辅国以告太子，太子未决，会吐蕃使者二十余人，折国中马，素以无食。国中未及对，军士呼曰：国中与胡虏谋反，或射之，众安。国中走至西门内，军士追杀之，屠割肢体，以枪接其手于一门外，并杀其子户部侍郎宣及韩国、秦国夫人。御史大夫魏方进曰：汝曹何敢害宰相？众又杀之。韦见素闻乱而出，为乱兵所抓，脑血流地。众曰：误伤韦相公，救之得免。军士为义，上闻喧哗，问外何事，左右以国中反对。上仗据出一门，慰劳军士，令收队，军士不应。上使高力士问之，玄礼对曰：国中谋反，贵妃不宜供奉，愿陛下割恩正法。上曰：朕当自处之。入门，以杖轻手而立。久之，京兆司路为恶前言曰：今众怒难犯，安危在鬼客，愿陛下速决。因叩头流血。上曰：贵妃常居深宫，安知国中反谋？高力士曰：贵妃诚无罪，然将士已杀国中，而贵妃在陛下左右，岂敢自安？愿陛下审思之，将士安则陛下安矣。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，一杀之，于师至一庭，召玄礼等入室之。玄礼等乃免胄释甲，顿首请罪。上慰劳之， 令小玉军事。玄礼等皆呼万岁，再拜而出。于是使整布武为行祭。鄂建肃之子也。国中妻裴柔与其幼子熙及国国夫人、夫人子裴辉皆走，至陈仓，县令薛景先率力士追捕，诛之。丁酉，赏江发马为朝臣，为韦建肃一人，乃以韦鄂为御史中丞，充制顿使。将士皆曰：“国中谋反，其将吏皆在蜀，不可往。”或请之合陇，或请之灵武，或请之太原，或言还京师。赏亦在入蜀，虑为众心，竟不言所向。为恶曰：“还京当有御贼之备，今兵少，未易东向，不如且至扶风，徐图去救。”赏寻于众，众以为然，乃从之。即行，父老皆遮道请留，曰：“宫阙陛下家居，陵寝陛下坟墓，今舍此欲何之？”赏谓之暗佩久之，乃令太子于后宣慰父老。父老因曰：“至尊既不肯留，某等愿率子弟从殿下东破贼，取长安。若殿下与至尊皆入蜀，使中原百姓谁为之主？”须臾，众至数千人。太子不可，曰：“至尊远冒险阻，无其忍朝夕离左右，且吾尚未面辞，当还白至尊，更禀禁止。”涕泣，拔马欲息。建宁王谭与李辅国直控谏曰：“逆胡犯阙，四海分崩，不因人情，何以兴复？今殿下从至尊入蜀，若贼兵稍绝栈道，则中原之地拱手受贼矣。人情既离，不可复合，虽欲复至此，岂可得乎？不如守西北守边之兵，找郭李于河北，与之并力东讨逆贼，克复两京，削平四海，使社稷危而复安，宗庙毁而更存，扫除宫禁以迎至尊，岂非孝之大者乎？何必区区温庆为儿女之恋乎？”广平王处亦劝太子留，父老共拥太子马不得行。太子乃使处持白上，上总佩待太子，久不至，使人真知，还白状。上曰：“天也。”乃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旧马从太子，且谕将士曰：“太子仁孝，可奉宗庙，汝曹善辅佐之。”又谕太子曰：“汝免之，勿以吾为念。西北诸胡，吾辅之素厚，汝必得其用。”太子南向，豪气而已。又使送东宫内人于太子，且宣旨欲传位，太子不受。 处谭皆太子之子也。己亥，上至岐山，或言贼前锋且至，赏巨过，宿扶风郡。士卒前怀去救，往往流言不逊。陈玄礼不能治，赏换之。会成都共春采十余万匹，至扶风。上命悉陈之于庭，召将士入，临轩谕之曰：“朕必来衰茂，托任失人，至逆胡乱肠，须远避其锋。知卿等皆仓促从朕，不得别父母妻子，跋涉至此，劳苦至矣，朕甚愧之。蜀路阻长，郡县贬小，人马众多，或不能攻。今听卿等各还家，朕独与子孙中官前行入蜀，亦足自达。今日与卿等诀别，可共分此财以备资粮。若归，见父母及长安父老，为朕致意，各好自爱也。”引泣下沾巾，众皆哭，曰：“臣等死生从陛下，不敢有二。”赏良久曰：“去留听清。”自是流言始息。太子既留，莫知所事。广平王处曰：“日见宴，此不可住。”众欲何之，皆莫对。建宁王谈曰：“殿下昔常为朔方节度大使，将吏岁时至起，谈略识其姓名。今河西陇右之众，皆拜降贼，父兄子弟多在贼中，或生意图，朔方道尽，士马全胜，陪免衣冠名族，必无二心。贼入长安方掳掠，未暇殉地，乘此速往救之，徐图大举，此上策也。”众皆曰：“善。”指魏宾与潼关败卒，勿与之战，死伤甚重。以乃收余卒，则渭水浅处乘马涉渡，无马者涕泣而返。太子自奉天北上，必至新平，通夜驰300里。士卒器械失亡过半，所存之众不过数百。新平太守薛宇弃郡走，太子斩之。是日至安定，太守徐觉一走，又斩之。庚子，以剑南节度刘后崔元为剑南节度等副大使。辛丑，上发扶风，宿陈仓。太子至乌之，彭元太守李尊出营，献衣及糗粮，至彭元，牧士得数百人。是日至平凉，月间牧马得数万匹，有牧士得500余人。军士稍振，人吟，上至散关，分护从将士为6军，使颖王角先行一剑南，寿王茂等分将6军以次之。丙午，上至河池郡，崔元奉表迎车驾，据臣属土封人，甲兵全胜，上大悦。即日， 以原为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，蜀郡长史如故。以陇西公羽为汉中王、凉州都督，山南西道采访。防御使，羽晋之地也。王思礼至平凉，闻河西诸胡乱，还亦行在。初，河西诸胡部落闻其都护皆从哥舒翰没于潼关，故争自立，想攻击，而都护实从汉在北岸，不死，又不与火拔归人俱降贼，尚乃以河西兵马使周密为河西节度使，陇右兵马使彭元耀为陇右节度使，与都护司节晋明等俱之阵，招其部落，以司礼为行在都知兵马使。戊申，扶风民康景龙等自乡帅及贼所属宣慰使薛总斩首200余级。庚戌，陈仓令薛景先杀贼守将，克扶风而守之。安禄山不意上据西幸，前使指崔前右兵留潼关，凡10日，乃遣孙孝哲将兵入长安，以张通儒为西京留守，崔光远为京兆尹，使安忠顺将兵屯苑中，以镇关中。孝哲为陆山所宠任，尤用事，常与严庄争权。陆山使兼关中诸将，通儒等皆受制于孝哲，孝哲豪耻，果于杀戮，贼党畏之。陆山命搜捕百官、宦者、宫女等，每获数百人，辄以兵未送洛阳。王侯将相护从车驾，家留长安者诸及婴孩。陈希烈以晚节施恩愿上，与张军、张继等皆降于贼。陆山以希烈、继为相，自于朝事皆授以官。于是贼势大赤，西胁千陇，南侵江汉，北割河东之半。然贼将皆粗猛无远略，即克长安以为得志，日夜纵酒，专以声色保会为事，无复西出之意，故尚得安行入蜀，太子北行亦无追迫之患。李光弼为博陵卫下，闻潼关不守，解围而南，史思明种其后，光弼击却之，与郭子仪皆引兵入井陉。留常山太守王府将景城、河间团练兵守常山，平卢节度使刘正臣将袭范阳，未至，史思明引兵逆击之，正臣大败，弃妻子走，士卒死者7000余人。初，颜真卿闻河北节度使李光弼出井陉，即敛军还平原，以待光弼之命。闻郭李西入井陉，真卿使父驱楚河北军事。太子至平凉数日，朔方留后杜鸿渐、六城水陆运使魏少游、节度判官崔一、 知度判官卢简金、延池判官李涵相与谋曰：平凉散地，匪屯兵之所，灵武兵食顽复，若迎太子至此，北收诸城兵，西发合拢境济，南向以定中原，此万事一时也。乃使韩奉监于太子，且集朔方士马甲兵古帛军需之数以献之。韩至平凉，太子大悦，会河西司马裴冕入为御史中丞，至平凉见太子，亦劝太子之朔方，太子从之。鸿渐先之祖子，韩道之曾孙也。鸿渐一使少游居后，弃次舍，匹资楚，自迎太子于平凉北境，说太子曰：朔方天下静兵处也，今吐蕃请和，回纥内附，四方郡县大抵坚守拒贼，以伺兴复。殿下今礼兵领武，按配长驱，移袭四方，收揽忠义，则逆贼不足图也。少游圣至宫室，帷帐皆访禁中，饮膳备水露。秋七月辛酉，太子至灵武，悉命撤之。甲子，上至普安，县部侍郎房管来谒见，上之发长安也，群臣多不知。至咸阳，谓高力士曰：朝臣谁当来，谁不来？对曰：张君张继父子受陛下恩最深，且连七里，使必先来。时论皆为房管宜为相，而陛下不用，有陆山常见之，恐或不来。上曰：是未可知。即管至，上问君兄弟，对曰：臣率与携来，逗留不尽，观其意，似有所叙而不能言也。上故立誓曰：朕故知之矣。即日以管为文部侍郎，同平章事。初，张继上宁亲公主，听于晋中至宅，宠卧无比。陈希烈求解政务，上姓季宅，问可为相者，季未对。上曰：吾若爱婿。季降阶拜武，季而不用，故季怀样样，上亦决之。是时君季兄弟及姚崇之子尚书右丞翼，萧松之子兵部侍郎华，韦安石之子礼部侍郎智，太常少卿宾，皆以才望至大官。上常曰：吾命相当便举故相子弟耳，继而皆不用。裴冕、杜鸿渐等赏太子监，请尊马嵬之命及皇帝位，太子不许。冕等言曰：将士皆关中人，日夜思归，所以崎岖从殿下远涉沙塞者，即尺寸之功，若一朝离散，不可复及。愿殿下免训众心，委社稷计。兼武上， 太子乃许之。是日，肃宗即位于灵武城南楼，群臣舞蹈，赏流涕虚膝，尊玄宗为上皇天帝，赦天下，改元，以杜鸿渐、崔一并之中书舍人事，裴冕为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，改关内采访使为节度使，徙至安化，以前蒲关防御使吕崇祚为之，以陈仓令薛景先为扶风太守兼防御使，陇右节度使郭英义为天水太守兼防御使，使塞上精兵皆选入讨贼，唯于老弱守边，文武官不满30人，披草来立朝廷，制度草创，五人骄慢。大将管崇嗣在朝堂背阙而坐，言笑自若。监察御史李勉奏弹之，细语有司，赏特元之，叹曰：“吾有李勉，朝廷始尊。”勉，元义之曾孙也。旬日间归附者见众。张良娣性巧慧，能得上意，从上来朔方，使从兵单寡，良娣美寝，常居上前。上曰：“欲寇非妇人所能。”良娣曰：“仓促之计，妾以身当之，殿下可从后意去。”至灵武，产子，3日起逢战事衣，上指之，对曰：“此非妾自养之时。”上以事一连之。丁卯，上皇至，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马元帅，领朔方、河东、河北平卢节度都使，南取长安、洛阳，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，陇西郡司马刘志是守右庶子，永王林充山南东道，岭南、黔中、江南西道节度都使，以少府监窦绍为知府，长沙太守李宪为都副大使，圣王琦充广陵大都督，领江南东路及淮南、河南等路节度都使，以前江陵都督府长史刘慧为知府，广陵郡长史李成氏为都副大使，封王弘充武威都督，仍领河西、陇右、安西、北庭等路节度都使，以陇西太守济阴邓景山为知府，充都副大使，应许士马贾仗、梁赐等，并于当路自宫，其诸路本节度使、国王据等，并依前充使，其属至官署及本路郡县官，并任自检责，属弃文奏，使祁宏解不出阁，为临副镇，至山南东道节度使，领襄阳等九郡，升五府经略使为岭南节度，领南海等22郡，升五西经略使为黔中节度，领黔中等诸郡，分江南为东西二道，东道领余杭，西道领豫章等诸郡。 先是四方文潼关失守，莫之上所知，即事至下，使之胜于所在，会治之地也。安禄山使孙孝哲杀祸国长公主及王妃驸马等于崇仁坊，哭其心以祭安庆宗。凡杨国忠高力士之党及禄山素所恶者，皆杀之，凡83人，或以铁棒接其脑盖，流血满街。几次又杀皇孙及郡县主20余人。庚午，上皇至巴西，太守崔焕营业，上皇与语悦之，房管复见之，即日拜门下侍郎同平章事，以韦见素为左相，唤玄伟之孙也。初，京兆李密又以才敏著文，玄宗始与中王游，中王为太子，密以长上书言事，玄宗欲观之不可，始与太子为布衣交，太子常谓之先生。杨国忠恶之，奏喜其春，后得归隐居颍阳。上自马为北行，遣使召之，夜见于灵武，上大喜，出则连佩，寝则对榻，如为太子时，事无大小皆咨之，言无不从。至于进退将相，亦与之议。上欲以密为右相，密故辞曰：“陛下待以宾友，则贵于宰相矣，何必屈其志？”上乃止。铜锣突厥从安禄山反者，屯长安院中。贾诩其酋长阿史那从礼，率5000骑，且旧马2000匹，逃归朔方，谋妖劫诸胡，道据边地。上遣使宣慰之，降者甚众。贼遣兵叩扶风，薛景先击却之。安禄山遣其将高松以敕书增彩，又合拢将士，大镇官使郭英义擒斩之。铜锣突厥之逃归也，长安大扰，官吏篡逆，欲求自出。京兆尹崔光远以为贼且遁矣，遣吏卒守孙孝哲宅。孝哲以状白鹿山，光远乃与长安令苏振率府县官十余人来奔，己卯至灵武，上以光远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，使之渭北召集吏民，以振为中丞，振归之孙也。禄山以田虔真为京兆尹，侍御史吕因又使以杨婉、奉天令安平崔弃相继一领武，以因弃为御史中丞，婉为起居舍人，知至告。上命河西节度副使李嗣业将兵5000赴行在。四业与节度使梁载谋，且缓师以观变。绥德府折冲段秀时让四业曰：“其有君父告急，而臣子厌然不复者乎？特进常自谓大丈夫， 今日视之，乃儿女子耳。四夜大残，及百载如数发兵，以锈蚀自负，将之一行在。上又征兵于安西，行军司马李七云发精兵七千人，力以忠义而遣之。敕改扶风为凤翔郡。庚辰，上皇至成都，从官及六军至者遣300人而已。灵狐朝为张巡于雍丘，相守40余日，朝廷声问不通。朝闻玄宗已姓蜀，复以书招巡，有大将六人，官皆开府特进。白巡以兵势不敌，且尚存亡不可知，不如降贼。巡扬许诺，明日堂上设天子画像，率将士朝之，人人皆泣。巡引六将于前，则以大义斩之，士心亦劝。城中使进，巡复稿为人千余，披以黑衣，夜坠城下，朝兵征射之，久乃知其稿人，得使数十万。其后复夜坠人，贼笑不设备，乃以死士500着朝营，朝军大乱，焚垒而遁，追奔十余里，朝残，一兵围之。巡使郎将雷万春于城上与朝相闻，贼弩射之，命中60而不动。朝疑其牧人，使谍问之，乃大惊。遥谓巡曰：“相见雷将军，方知足下军令矣。然其如天道何？”巡谓之曰：“君未识人伦，焉知天道？”未几出战，擒贼将14人，斩首百余级，贼乃夜遁，收兵入陈留，不敢复出。请之，贼不计7000余众屯白沙窝，巡夜袭击，大破之。还至桃陵，遇贼救兵400余人，悉擒之，分别其众，归潭及湖兵悉斩之。荥阳陈留协从兵皆散令归业。旬日间，民去贼来归者万余户。河北诸郡由魏唐守，常山太守王府欲降贼，诸将怒，因击球纵马箭杀之。时信都太守乌承恩麾下有朔方兵3000人，诸将遣使者宗先运率父老诣信都，迎承恩镇常山。承恩辞以无诏命。先运说承恩曰：“常山地控燕蓟，路通河洛，有井陉之险，足以扼其咽喉，请主车驾南迁。”李大夫收军退守晋阳，王太守全统后军，欲举城降贼，众心不从，身首异处。大将军兵精气速，远近莫敌，若以家园为念，一据常山，与大夫首尾相应，则鸿勋胜烈，孰与为弊？若疑而不行， 又不设备，常山蓟县信都岂能独权？承恩不从。先运又曰，将军不纳比夫之言，必惧兵少故也。今人不聊生，闲思报国，竞相结聚，屯聚乡村，若悬赏招之，不旬日10万可至，与朔方甲士3000余人相参用之，足成王室。若舍要害以受人，举四通而自安，譬如盗持剑戟取败之道也。承恩敬疑不绝。承恩承此之族兄也。是月，史思明、蔡希德将兵1000人南攻九门。旬日，九门伪降，伏甲于城上。思明登城，伏兵攻之。思明坠城，鹿角伤其左胁，夜奔柏陵。颜真卿以蜡丸打表于灵武，以真卿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，依前河北招讨采访处置使，并至赦书，亦以蜡丸答之。真卿颁下河北诸郡，又遣人颁于河南、江淮。由是诸道使之上即位于灵武，殉国之心亦坚矣。郭子仪等将兵50000自河北至灵武，灵武军威始盛，人有兴复之望矣。8月壬午朔，以子仪为武部尚书、灵武长史，以李光弼为户部尚书、北都留守，并同平章事，于如故。光弼以景城河间兵5000赴太原。先是，河东节度使王承业军政不休，朝廷遣侍御史崔仲交其兵，寻遣中使诛之。仲武亦成业，光弼素不平。至是，敕交兵于光弼。仲见光弼不为礼，又不时交兵，光弼怒，收斩之。军中鼓励。回纥可汗、吐蕃赞普相继遣使助国讨贼，赐宴而遣之。癸未，上皇下至，赦天下。北海太守贺兰进明遣陆氏参军第5旗入蜀奏事，其言于上皇以为，今方用兵，财富为急，财富所产江淮居多，其甲臣一职，可使军无乏用。上皇悦，即以其为监察御史、江淮租庸使。史思明再攻九门，辛卯克之，所杀数千人，引兵东围藁城。李廷旺将番汉20000余人东袭宁陵、襄邑，夜去雍丘城30里置营。张巡率短兵3000掩击，大破之，杀获太半。廷旺收军夜遁。癸巳，灵武使者至蜀，上皇喜曰，吾儿应天顺人，无复何忧。丁酉，至。自今改至赤为告，表书称太上皇。四海军国事，皆先取皇帝禁旨， 仍奏朕之，似客复上京，朕不复遇事。己亥，上皇临轩，命韦见素访管崔焕，奉传国宝玉册以灵武传位。辛丑，史思明献稿呈。初，上皇每仆宴，先设太常雅乐作部、吏部，即以鼓吹、胡乐、教坊、府县散乐、杂戏，又以山车、路船载乐往来，又出工人舞霓裳羽衣，又教五马百匹衔杯上寿，又引西巷入场，或拜或舞。安禄山见而悦之，即刻长安，命搜捕乐工，运载乐器舞衣，驱五马西巷，皆诣洛阳。陈光曰：圣人以道德为利，仁义为乐，故虽茅茨土阶，恶衣匪食，不耻其陋，唯恐奉养之过以劳民废财，明皇视其成平，不思后患，单耳目之顽，穷生计之巧，自谓帝王富贵皆不我如，欲使前莫能及，后无以逾，非徒于己，亦以夸人，岂知大道在旁，已有亏于之心，足至栾舆波月，生民涂炭，乃至人君崇华靡以示人，士卒为大道之招也。陆山宴其群臣于宁碧池，盛奏众乐，梨园弟子往往虚膝泣下，贼皆陆任逆之。乐工雷海清不生悲愤，置乐器于地，膝向痛哭。陆山怒，赴于侍马殿前肢解之。陆山闻向日百姓成乱，多到库物，既得长安，命大锁三日，并其私财尽掠之，又令府县推案，诸两之物无不穷至，连引搜捕，枝蔓无穷，民间骚然，一思唐氏。自上礼马嵬北行，民间相传太子北收兵来取长安，长安民日夜望之，或时相惊曰：太子大军至矣，则皆走，势力为空。贼望见北方晨起，折惊欲走。京畿豪杰往往杀贼官吏，摇应官军，诛而复起，相继不绝，贼不能至。其始自京畿、夫、方，至于祁陇，皆复之。至是西门之外，率为敌垒，贼兵力所及者，南不出武关，北不过云阳，西不过武功。江淮奏请贡献之属之灵武者，皆自襄阳取上金路抵扶风，道路无庸，皆薛景先之功也。九月壬子，史思明为赵郡，秉臣拔之，又为常山，旬日城县，杀数千人。建宁王谭姓英国，有才略，从上自马嵬北行，兵众寡弱，屡逢寇盗，谭自选骁勇，居上前后， 血战以未上，上或过时未时，谈悲泣不自生，军中皆瞩目向之。上欲以谈为天下兵马元帅，使统诸将东征。李密曰：建宁成元帅才，然广平凶也。若建宁攻城，岂可使广平为吴太伯乎？上曰：广平种似也，何必以元帅为重？密曰：广平未正为东宫，今天下艰难，众心所属在于元帅。若建宁大功继承，陛下虽欲不以为楚父，同立功者岂肯以乎？太宗上皇及其事也。上乃以广平王处为天下兵马元帅，诸将皆以属焉。谭闻之，谢密曰：此故谭之心也。上与密出行军，军士止之，窃言曰：一黄者圣人也，一白者山人也。上闻之，以告密曰：艰难之际，不敢相趋以观，且一紫袍以绝群疑。密不得已受之，服之入谢。上笑曰：既服此，岂可无名称？出怀中敕，以密为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。密故辞。上曰：朕非敢相臣，以计艰难耳，似贼平，任行高志。密乃受之，至元帅府于禁中。处入则密在府，密入处亦如之。密又言于上曰：诸将未旦天威，在陛下前夫臣军事或不能尽所怀，万一小差，危害甚大，岂先令与臣及广平熟议？臣与广平从容奏闻，可者行之，不可者已之。上许之。使军旅勿烦，四方奏报，自昏至晓，无虚客。上西使送府，密先开示，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，隔门通进，余则待明。进门要气，西尾处与密长之。阿史那从里税右九姓府，六湖州诸胡数万众，聚于经略军北，将寇朔方。上命郭子仪以天德军发兵讨之。左武封使仆固怀恩之子宾别将兵与鲁战，兵败降之，继而复逃归。怀恩斥而斩之，将士鼓励，无不衣当百，遂破铜锣。上虽用朔方之众，欲借兵于外夷以彰军事，以宾王首里之子成采为敦煌王，与仆固怀恩始于回纥以请兵，又发拔韩挪兵，其使转御成郭诸国，许以厚赏，使从安西兵入援。李密劝上，且幸彭元似西北兵将至，尽幸扶风以应之。于是拥调一级，可以善军，上从之。 戊辰发灵武。内侍边令成复自贼中逃归，上斩之。丙子，上至顺化。韦建素等至自成都，奉上宝册，上不肯受，曰：“必以中原未竟，全总百官，岂敢成威，俱为传习？群臣故请，上不许。置宝册于别殿，朝夕视之，如定省之礼。上以韦建素本赴杨国中，亦博之。素闻房管名，虚心待之。管见上言时事，辞情慷慨，上为之改容。由是军国事多谋于管，管亦以天下为己任，知无不为，诸相拱手避之。上皇赐张良帝七宝安，李密言于上曰：“今四海分崩，当以简约示人，良帝不宜成此，请撤其珠玉赴府吏，以似有战功者赏之。”梁帝自阁中言曰：“乡里之旧，何至于世？”上曰：“先生为社稷计也。”俱命撤之。建宁王谭弃于廊下，声闻于上。上惊，召问之，对曰：“臣必忧祸乱未已，今陛下从谏如流，不日当见陛下迎上皇还长安，是以喜极而悲耳。”梁帝由是误李密及谭。上常从容与密欲及李林甫，欲斥诸将克长安，发其冢，焚骨扬灰。密曰：“陛下方定天下，奈何愁死者？彼枯骨何之，徒是圣德之不弘耳。且方今从贼者，皆陛下之仇也。若闻此举，恐阻其自心之心。”上不悦，曰：“此贼昔日百方威震，当世时朕福保朝夕，朕之权特天性耳。”林甫亦勿轻，但未及害卿而死耳，奈何今之？对曰：“臣岂不知，上皇有天下享五十年，太平娱乐，一朝失意，原处巴蜀，南方地恶，上皇春秋高，闻陛下此敕，已必以为用为非之故，内惭不义。万一感愤成疾，是陛下以天下之大，不能安君亲。”言未毕，上流涕披面，降阶，仰天拜曰：“朕不及此，是天使先生言之也。”遂抱密景，泣不已。他昔，上又谓密曰：“梁帝祖母，昭成太后之妹也，上皇所念，朕欲使正位中宫，以慰上皇心，何如？”对曰：“陛下在灵武，以群臣望尺寸之功，故见大位，非私己也。至于家事，一代上皇之命，不过晚岁月之间耳。”上从之。南诏成乱，显越西会同军， 据清溪关，巡船票国皆降之。